近人。 家长里短，笑语欢歌， 幽默段子，开心生活， 亲情、爱情、快乐家庭，尽显温情。 爷孙夫妻三代同堂，其乐融融， 快乐合家欢。 话说这个马志明和黄族民在表演了相声《白事会》之后啊，觉得这个段子演得不错，之后呢一点一点的细抠，一点一点的修改，最后把这段相声基本上弄得算是合格了。那他们是怎么开始正式合作的呢？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快乐合家欢，我是韩健。今儿个呀，咱们就说说相声名家马志明和黄族民合作的故事。俩人把白事会的相声排练的没问题了，很快就到春节了，春节是演出的旺季，他们俩都觉得呀，就这么一段白事会啊，这不够使的呀，而且春节又是比较喜庆的日子，说白事会也不太合适，那怎么办呢？接着来听相声迷佳佳的讲述。 在春节的第一天演出结束之后，人黄族民没回家，到了马志明家，接着一块排练，先练完拴娃娃，然后又练打灯谜，第二天再去演出，完事儿再上马志明家里接着排练其他相声。 那这一共是多少段啊？ 他们连着七天演了七场，一共是七段相声。就这段时间，马志明感觉黄族民的进步真是不得了，以前没有过这样的搭档，就这么着正式开始跟他合作了。 原来是这么开始正式合作的呀。哎，如果说前面那些事情是一些考验的话，那黄族民应该是合格了。 我倒没有认为是考验，就是因为当时的情况吧，促成黄族民不练不行。他们的演出是从初一到初七连演七场，这七场都用一个段子肯定不行啊，就算他们肯厚着脸皮，观众也不答应啊。所以呢，第二天必须得换段子，而且这样还有一好处，就是黄族民一点一点啊积累的段子多了，慢慢就没那么紧张了，你说是吧？ 那个时候可不像现在，春节啊也就那么三五天假，现在这一连歇七天，这黄族民还得上班呢，他精力怎么分配的？别忘了啊，人家里还有孩子呢。 哎呦，你想知道的还挺多。我知道他是怎么解决这问题的，不过呢，你要想知道，咱还是得先来听一段马志明黄族民合说的大保镖，之后我再告诉你。 到镖局的门口一下车，老掌柜带着很多人在那候着呢。 是啊， 抱拳拱手，二位壮士驾到，未曾远迎，当面恕罪。 多客气。 我说岂敢岂敢，我们哥俩来得慌，也没给您带点土特产来 啊。是啊，应该带几个粽子来吗？那你们那可不就出这个？ 进了大门，宽阔的院子 啊， 两旁摆着各式各样的兵器 啊。镖局子吗？ 正房五间大客厅 啊， 上面是酒楼，头里有个平台，那楼梯呀、在紧后边。 哦，前面没有楼梯。 老掌柜走到平台底下，二位壮士随我楼上饮酒。说完话这么一矮身，使了一个旱地拔葱，噌上去了。 哎，这有两下子啊。 当时扑哧一乐。 哎，你乐什么呀？ 这算了什么呀？ 哦，那你怎么上去呢？ 瞧我的 啊， 亮亮我的功夫， 咱看看他。好， 蹭上去了。 你也上去了。 我那鞋上去了。 哦，我这鞋上去了， 没钉鞋带儿。 好嘛，傻小子。 我来人， 干嘛？ 搬梯子给我够鞋。 哎呀，怎么还搬梯子呀？ 废话，不穿鞋怎么练？上去扎着脚呢。 哦，对对对，安全点好。 梯子搬来立好。行行，不麻烦几位 啊， 自个儿来。哥哥别愣着，上。我们哥俩顺着梯子全爬上去了。 他倒省事儿了吗？ 到上边一瞧啊， 啊 呵，摆了这么一桌全羊席。 好 吃啊。 是，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 啊。 老掌柜说，二位不必谦虚，请楼下过过号吧。 好， 什么叫过过号 啊？又叫亮亮镖，看你们哥俩有什么武艺。 到院里亮亮镖 啊， 我哥哥一伸手，唰，在兵刃架子上把花枪拿起来了， 要练练枪。 这你不懂了 是吗？ 这有讲究。 怎么讲？ 七尺为枪， 哦， 七眉为棍， 是 大枪一丈零八寸， 哦， 一寸长一寸强，一寸小一寸巧。我哥哥要扎一趟六合枪。 何为六合枪？ 分内三合外三合。 这内三合 心气胆， 外三合 手脚眼。 哦， 眼与心和气与力合，不与招合，有赞为证。 怎么说的？ 一点眉攒，二次心，三扎七度，四撩阴，五扎磕膝，六点脚，七扎肩颈，左右分。 哦， 扎者为枪，涮者为棒，前把为枪，后把为舵，大杆子站六个字。 哪六个字？ 崩拔压盖挑扎。 好， 我哥哥刚要扎六合枪 啊。 我说哥哥，您这感冒刚好，注意可别重复了。我哥听完点了点头，言之有理，把枪放回原位，往那一站，那真是气不拥出，面不更色。 废话，他根本就没练呐。 他没练 啊？ 他没练我得练。 哦，你练练。 我过去刷我这单刀，我就抄起来。 哦，要练练刀。 刀交左手。 好， 怀中抱月。 是， 这叫前看刀刃，后看刀背儿， 嗯， 上看刀尖儿，下看绸子穗儿。 对， 单刀看手，双刀看肘，大刀看滚手。 嗯， 我来个夜战八方藏刀式。 好啊，就这架势， 把式把式 啊， 全凭架势。 对， 没有架势， 嗯， 不算把式。 不错， 王说不练， 怎么样？ 要飞把式， 是 光练不熟， 还怎么样？ 杀把式， 哦， 练核带药， 对， 练骨带料， 是 你吃了我这打里弯， 怎么样？ 你让刀砍着， 哦， 斧剁着， 是 我压着，马趟着，牛顶着，搁咬着，鹰抓着，压 你行。怎么跑到卖药的那儿去了？ 多新鲜！你往那儿领我吗？ 怎么样？ 还怎么样？我可不就卖药了吗？ 好嘛，合着这还怨我了？ 不怨你吗？ 不，咱还接着练刀。 我这刚要练刀 啊， 忽然间来了块黑云彩，嘎啦啦一个响雷，刷。下起雨来了， 变天了， 哥，我这高兴， 这怎么高兴了？ 这时候才显我的本事呢。 是啊， 就看我这口刀 啊， 那是行上就下，行左就右，上下翻飞，刀山相仿，净见刀不见人，刀都淋湿了，我身上连个雨点都没有。 哦，你在院里练刀？ 我在屋里背雨。 好，背雨呀、 啊啊， 刀呢？ 扔院里了。 我说净见刀不见人呢，这是。 老掌柜说：“算了算了，我看你也别等了。 嗯， 这雨啊，一时半时也住不了， 又省得练了。 那么，请二位后院验验镖吧。 啊，看看你们护送的是什么东西。 到后边一瞧啊， 啊， 十六辆镖车， 还真不少， 装的满都是这么大个儿，黄澄澄的 金坨子， 老倭瓜， 老倭瓜呀。 嗯， 嗨，甭请保镖的了，这我都能给送去。 你送？ 那可不， 你不懂。” 怎么不懂啊？ 不懂 啊！ 这叫倭瓜镖， 倭瓜镖 看着是倭瓜， 是啊， 里边已经掏空了， 哦， 填的是金银财宝，为了遮人耳目，这叫暗镖。 哦，还这么多讲究。 走着， 好， 我们哥俩压着这镖车， 嗯， 出了北京齐化门，走八里桥奔通州，有土坝过河，走燕郊下店丰润玉田边山枣林段家岭榛子岭，到榛子岭天黑了，依着我哥哥要打尖住店， 那就歇会儿吧。 我说不行， 怎么着？ 住店更不安全。 哦， 咱是连夜而行， 艺高人胆大。 虽说是道路崎岖，所幸有蒙蒙的月色， 还能看见点。 走到半夜 啊， 过一道黄沙岗，前边一片密松林，这时候就听嗖啪一声剑响，苍啷啷啷一棒铜锣交脆，哎呀， 怎么了？ 原来有了贼了。 嗨，你就甭上口了，不就有贼了吗？ 有贼了， 怎么办吧？ 哥俩跑前面一瞧 啊， 呵，好家伙， 怎么意思？ 我打树林子里蹭蹭蹭蹭窜出200多名喽啰兵， 这么多人， 一人一把鬼头刀， 哦， 雁别翅排开，灯笼火把是照如不骤。 瞧这阵势， 当中有个骑马的黑大个，手拿冰铁大棍，口念山歌词， 怎么说的？ 说嗨 嗨 嗨 嗨， 儿子， 哎哎，这怎么回事？这个 这贼是爷俩一块儿出来的， 回去一个，不要小贼， 不要小贼， 不要。 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打此路过，留下买路财，胆敢说不字，一棍一个不管埋。 多厉害！ 我哥哥一瞧有贼， 嗯， 只气的是三尸神暴跳，五灵豪气飞，空当一使劲，扑啦啦 出马了， 拉屎了， 拉了。 我哥哥， 嗯， 滚滚臭啊！我哥念团炮神了。小的鼠刀毛贼， 嗯， 竟然气得我兄长拉屎。 那是气的吗？那是吓的。 哥哥你且退后 啊， 带小弟前去送死。 好， 嗨。 送死像话吗？那叫擒贼受死。 来人啊，拉过我的牛来。 拉过你？哎，不对，人家上阵都骑马， 没骑过马怕不稳当啊。 那也没有骑牛的呀。 哎，骑牛防骨。 哦，这还防骨。 想当初前七国孙庞斗智，那孙膑就骑牛。 嗨，孙膑那牛是五色神牛，能腾云驾雾。 你看见了，你亲眼得见？ 没有， 废话，我满都是牛呗。 好、哦、好，牛， 拉过我的牛， 嗯， 抬过我的扁担来。 好，哎，不讲话，人家上阵使刀使枪，哪有使扁担的？ 那防骨啊。 哦，这也防骨。 三打祝家庄那石秀就使扁担。 嗨，石秀的扁担暗藏着兵器，里头还有一杆枪呢。 都一样啊， 啊， 一个地方买的。 哦，那没问题， 都有枪。 好好好， 当时我是骑着扁担抱着牛。 好样的。不，不像话，那叫抱着牛骑着扁。嗨，我这也错了，骑着牛抱着扁担。 哦，对，我举起扁担大喝一声：“好贼啊！” 嗯，好贼， 好贼。 是， 我放下武器，你饶我不死。哇， 好厉害！不，行了，别挖呀了，还没打就投降了？ 谁投降了？ 你投降了？ 怎么了？ 你说的，我放下武器，你饶我不死。这像话吗？这个像话吗？ 怎么了？ 反了呀！那可不， 反了呀！ 嗯， 这是给他个台阶儿 啊！ 是那懂事儿，你让我过去不就完了吗？ 没那事儿 啊， 人家是干嘛的？就是劫道的。 嘿，也别说我遇见这贼呀、啊，是个狠心贼， 多新鲜呐！ 不听我这套， 就是 抡起大铁棍照着我脑袋，呜一下子砸下来了。 那你快躲吧， 哪能躲呀？ 那怎么办？ 我呀，把扁担一横，来个力托千斤闸，迎他的铁棍，就听咔嚓一声， 铁棍飞了， 扁担折了。 好，那么折了。 折了没关系啊， 怎么办？ 我把这花枪可就抽出来了。 哦，对，有枪。 一转身给他来个回牛枪， 多飘。不对，那叫回马枪。 我骑的是牛。 我把这给忘了。好， 这贼手还真快 啊， 唰一把把我的枪头给攥住了。 哎呦，那你跟他躲呀？ 你说你拿过来， 你抓住了。 我说不行，要给你。 哎呀，撒手了。 这小躲不过他， 你瞧这要命劲儿啊！ 没兵器，我空手了。 那吹牛快跑吧！ 哥，这牛也缺德， 怎么意思啊？ 到这节骨眼不单不跑啊，他、 啊、 往那贼跟前凑合。 这牛也吃里扒外。 没有啊！我说完了，坏了，五命休矣， 等死吧！ 一抱脑袋，我又乐了。 你怎么又乐了？ 这背后还背着双刀呢。 那管什么用啊？ 这下我可不怕他了。 怎么着？ 我这点功夫全在刀上了。 是啊， 一摸着刀把，唰唰两把刀，我全抽出来了。 这回用上了， 左手刀磕开贼的铁棍 啊， 右手刀使了个海底捞月，就听砰砰一声，红光迸现，鲜血直流，斗大的脑袋掉在地下，叽里咕噜乱滚。 哦，你把贼杀了， 我把牛宰了。 甜蜜浪漫的是爱的回忆， 温馨感人的是家的气息， 酸甜苦辣的是生活的滋味， 让你在欢歌笑语中享受生活，领悟人生。快乐合家欢， 走进快乐合家欢，孝心故事说不完，咱们接着聊啊。当初黄宗民练相声啊，都是在晚上，一般一场演出结束都是在十一二点了，排练完了回到家了，那时间已经是凌晨两三点了。好在啊，家里人都是很支持他的。有些朋友有这个问题想问，那就是黄宗民和马志明平常他们俩这关系怎么样呢？要说他们这关系啊，我也不知道，您还是听佳佳说吧。 黄宗民觉得马志明这个人耿直，一切想法都在面上，能够直接看到，所以呢不用跟干部啊领导啊那样的人一起接触的时候得考虑特多。人马志明看到黄宗民的问题张嘴就说，说的黄宗民呢还能都接受，说的不对呢他也会反驳。两个人虽然是师徒，但是更像朋友。 这么着挺好的呀，能够更好的跟师傅学习相声啊。 其实啊，黄宗民也说过，他也并不是非说相声不可，也不是非得进曲艺团，非得拜个师，非得转个专业。一开始他一点这想法都没有，就是给朋友帮忙。但是他也认为能跟一个专业的老师学相声，这是一难得的机会。两个人呢，一天到晚的天天练，一块儿说，最后哪一点不对给自己讲，这种教学条件太难得了，所以他也喜欢这种关系。小何，我问你，马志明在你眼里有光环吗？ 这个当然有了，

跑马路当垫去了， 滚跑了， 到当垫压机 跑下了。 你看， 我刚要过去把它捡回来 啊， 来辆大马车， 哟， 嚯，这大马车就快，呱呱呱呱，就看这个大胶皮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压过去了。 完了， 我先说完了，这合作变油茶面了。 那可不， 车过去之后我一瞧啊， 嗯， 嘿，没碎。 没碎， 进地里边去了，跟地一边平。 嘿，像一块瓷砖。 哎呀，你说它要碎了咱就不要了， 哎， 对不对？亏了这东西别糟践了。 对呀、 把它抠出来。 哦， 抠出来旁边倒是有缝。 嗯， 手指憨伸不进去。 那哪行啊， 抠不上劲。哎呀，找个硬家伙。 哦， 一瞧啊，有那个冰糕的棍儿。 哦， 捡一根。 嗯， 找一干净的。 对，干净的缩了的更仔细， 顺便那缝插进去，这么一翘，嘎巴，哟，折了， 哟， 没劲，来两根。 嗯， 俩一块，嘎巴，还是折。 完了， 哎呀，得找个铁通跳舞的，对吧？硬家伙行了。 对呀、 正那着急呢。 啊， 这功夫打综合商店里又出了一人。 哦， 拖着这么一个牛皮纸兜，怎么回事？我说你赶紧进去了，抠不出来了。嗨，那哪行啊？瞧我的，把这纸兜放地下。 嗯， 我一瞧里边也是点心。 哦， 拿手在里边拨来拨了去，找来这么一个挺长挺细的这么一根江米条来，顺那缝插进去，嘣，哎，出来了。嘿。 刚才您听到的是马志明、黄宗民合说的相声《核桃酥》。黄宗民在跟马志明学习相声的时候啊，可以说是加倍的刻苦，因为他知道自个儿这水平不如马志明，要是在演出的时候犯错，当场丢人现眼的那可是自己。而且他本身呢是个业余演员，跟专业演员在一块演的时候，这节目演得不好，责任就会在自己身上。所以呢，黄宗民也是为了这个不得不下功夫，有多少时间用多少时间。好了，关于马志明和黄宗民的故事，咱们今儿先聊到这儿。最后为您送上井冈山、林依轮、高林生演唱的《步步高》。这里是快乐合家欢，韩健要和编辑小新、制作吴博感谢您的收听，咱们回见。 没有人问我过得好不好，现实与目标哪个更重要，一分一秒一路奔跑，烦恼一点也没有少。总有人向我辛苦走着走，孤独与喝彩其实都需要，成败的事谁能预料，热血注定要燃烧。 时间自有公道，付出总有回报，说到不如做到，要做就做最好。时间自有公道，付出总有回报，说到不如做到，要做就做最好。步步高，没有人问我过得好不好，现实与目标哪个更重要，一分一秒一路奔跑，烦恼一点也没有少。总有人向我辛苦走着走，孤独与喝彩其实都需要，成败的事谁能预料，热血注定要燃烧。 时间自由。